德国反帝论坛6月27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向美国国务院发去的通报书。